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林叔在说。 宋先生，您看对面那座山峰像不像一个老人在拱手？每逢刮风下雨过后，山顶云雾汇聚，白烟袅袅，犹如老人头顶上的白发，所以他别名又叫白头峰。据说峰顶有百年灵芝和人参，那人参都成精了，挖的时候还会满山乱跑。不过小道从未见过，倒是城中药铺的老掌柜传的像模像样。您再来看看这条路啊，弯弯曲曲，曲径通幽，是不是别有一番意境？虽说咱们这座福玉山名头没有那些三山五岳来的大，但仔细瞧来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所以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菩萨会选择这里下榻显灵是半点都不意外的。 你这小道童明明年纪轻，为何要嘘嘘？ 宋先生忽然开口，却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。 这不是为了显得老成稳重些？师父老说小道毛毛躁躁，不能取信于人，有了这点胡须，宋先生不就高抬贵手，耐心听小道说了那么多废话？ 我听金老说你们这庙宇算命看相很灵验。 您怕是记错了，这座观音庙除了小道和师父，连做饭的伙计在内统共就三个人。我师父前几日还琢磨庙里开销太大，打算将伙计给打发了，若是算命灵验，何至于如此香火稀少 啊？是我记错了，金老没说过这话。 您是不是瞧着风景挺好，心生好感，想给小庙捐点香火钱？ 并没有。你这小道士怎么口音听起来不像本地人？ 哎，因为小道本是南方人，父母早逝，母亲改嫁，后爹闯关东把我也给带过来了，家境不好，后爹又有儿女，小道也不想在家里看人脸色，正巧遇见我师父，索性就跟着师父上山出家来了。 这么说你是正一道了？ 嘿嘿，是随我师父，不过我师父至今还打着光棍呢，小道怎好越过前面去，还小，不急不急。 我看你伶牙俐嘴的，不如跟了我。我不敢保证升官发财，但比现在滋润是绰绰有余的。 宋先生忽然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林叔，眼中流露出兴味。林叔之所以在这儿装疯卖傻口若滔滔，只是想拖延时间，越久越好。宋先生是此行唯一的变数，只要他不在场，月定堂那边就可以从容安排，不出纰漏。有刚才对方出言试探在前，此刻姓宋的再语出惊人，他却已经能够面不改色了。 宋先生开玩笑了，小道乡野出身，逗得贵人开心倒还可以，长久跟在贵人身边，只怕会频频出错，到时候您就不觉得小道有趣了。再说了，您瞧小道这腿，随了师父，打小就落下残疾，一瘸一拐，平日能混个饱饭已是知足，可不敢妄想高攀。若是您愿意常来这观音庙上香散心，小道与师父自然欢迎之至。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 说完这句话，宋先生倒没再纠缠，当先朝小路深处走去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林叔恶从胆边生，想从后面直接扑上去将对方脖子扼住，咔嚓一声杀人灭口算了。理智随即阻止他这个危险的念头，姓宋的一死可就真的功亏一篑了。但这厮废话也忒多了，东拉西扯，冷不防又试探一下。要不是林叔睿智机敏，应变如风，沉稳老练，换了老袁过来还真不一定能圆过去。碑林规模不大，毕竟这地方也少有人知，上面的碑文大多是明清本地举子上山踏青以文会友的时候留下的，跟历朝历代的名家肯定没得比。宋先生眼瞅着对国学兴趣也寥寥，转来转去 很快就逛到头了。 回去找金老吧。 宋先生饿了吗？可要试试这附近最有名的烤鸡。 这才半个小时刚过，林叔自然不能让他那么快走人。他一听姓宋的口音，就知道此人也不是本地人。虽然言语犀利，看上去还算精明，但言行举止透着公子哥范儿，就不像是个接地气的。在某些方面可以使劲忽悠。 烤鸡？ 我师父昨儿捉了两只野鸡，现在还有一只，小刀这就去把毛烤了。山上有些叶子，包着烤鸡一道烤，可以让鸡肉更加香嫩入味。您请跟我来。 等等，我还不是很饿，你先带我去给菩萨上香吧，正好问问金老饿不。 那请宋居士与小道来。 他既然不愿意，林叔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否则就可疑了。 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 正殿只有金副市长一人在，他站在菩萨面前，双手合十，像是在默念经文为母祈祷。见林叔他们这么快就折返，还有些讶异。 怎么不多逛一会儿啊？ 啊，后厨有野鸡，还未下锅。小道惦记二位许是饥肠辘辘，便带宋先生先回来用点东西。 菩萨面前不沾荤腥，我既然是为王母而来，更该虔诚才是。你们年轻人去用吧。 啊，金老不用，我也不用了。等会儿随便用些青粥小菜就行。怎么不见袁道长？ 哦，袁道长去偏殿为王母诵经祈福了。宋先生若是不嫌枯燥，就陪老朽小坐片刻。 啊，金老诚心祈福，我不该打扰。不知袁道长介不介意旁观，我想开开眼界。 金副市长忍不住看了林叔一眼，在宋先生看不见的角度朝他微微摇头，但宋先生根本没等林叔答复，就抬步走了出去。观音庙就那么大，偏殿很好找，一侧是老君殿，一侧是罗汉堂，佛道交融，极具民间特色。罗汉堂的门敞开着，宋先生先进去拜了拜，就朝老君殿走去。 袁道长诵经还需要关门吗？ 您有所不知，我师父诵念的乃是本门不传之秘，超度亡者，积德攒福，事半功倍。老夫人生前敬佛虔诚，是以菩萨才会给金老先生托梦，这也算是老夫人的福报了。法不可传耳，小道拜师好几年都没能得到亲传呢，还请您在外面稍等片刻，我师父一会儿就出来了。 观音菩萨托梦，你们却在老君殿诵经，这有些不对吧？我不是你们学到的，推门一看，不出声，也不会扰人清静。 宋先生一边说，一边大步上前。林叔根本没来得及想出阻拦的措辞，又不能硬干，只得跟在后面大声说话，提醒偏殿里的人： 宋先生，您慢点走，小心路滑。哎呀，脚下有石坑，您看着点。 林叔真有点急了。这会儿功夫，就算老岳他们把东西装好了，也未必来得及撒土掩饰，还要再次合关，假装念经祈福，一切若无其事，不让姓宋的生疑，怎么都觉得悬。前后不过几秒，宋先生已经走到偏殿门前，伸手出去，门应声而开，只不过不是宋先生推开的，而是从里面打开的。开门的老袁一脸诧异： 宋居士何故来此啊？ 宋先生余光一扫，老君神像座前童子，一副安放在石台上的棺材，还有一个乍看三四十，细看五六十的袁道长。 我听说道长在此处做法事，为老夫人祈福，不知是否打扰了？ 福生无量天尊。哼，宋居士不知者不罪，倒无所谓打扰不打扰。徒儿你明明陪同宋居士左右，为何明知故犯不出言劝阻？我就知道你平日里好吃懒做，根本没把为师的话放在心上，现如今在客人面前也如此失礼，罚你现在立马上山砍柴挑水，柴砍两担，水要十桶，天黑之前做不到不能吃饭。还有今晚罚抄道德经二十遍， 明日我要检查，潦草糊弄的不算。 虽然知道对方这是在指桑骂槐，但他怀疑老袁是趁机对自己做出报复。 哼，演戏谁不会啊？ 师父， 凄厉哀绝一声平地起，不单老袁被唬出鸡皮疙瘩，连宋先生也吓了一跳。只见林叔扑通一声往地上一跪：“ 您让我抄经也就罢了，徒弟会一边写一边默默为您老人家祈福，可挑水石桶真是要了徒儿的命呢。徒儿这双腿若是废了，以后还怎么伺候您老人家鞍前马后？师父， 你这孽徒，平日里偷奸耍滑也就算了，还越发不服管教，当时我就不该收留你，任你饿死在荒郊野外算了。如今吃住衣行都在观音庙里，倒是翅膀硬了啊！” 老袁指着林叔后退两步，食指微微颤抖，满脸惊怒交加。这番作态在林叔看来委实夸张了点，远不如自己收放自如。 师父您老别生气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您顶嘴。方才宋先生说想将我要走，徒儿都拒绝了。徒儿对您一番孝心，日月可见，菩萨可见，连躺在里面的老夫人都可见。师父，我这就去砍柴提水，您消消气，别赶我走。 哎，起来吧，以后不可胡闹了。宋居士，贫道膝下就这么一个徒弟，性子顽劣，朽木难雕，可是我无儿无女，百年之后就指望他给我送终了。您是贵人，身边人才济济，招招手就有，还请让我这猎徒留在贫道身边吧。 宋先生心想，自己刚才真就那么一说，试探的成分居多，看了刚才那歇斯底里的一幕，早就歇了心思，性子这么激烈的人，他也怕带回去之后不好调教，反倒给自己惹事。 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袁道长过虑了，我过来只是想瞧瞧道长祈福，长长见识，道长大可继续，不必理会我。 祈福一半，宋居士前来此乃天意，想必菩萨觉得金老夫人生前乐善好施，何该福报，让我多念几回经文，多为他祈福几次。宋居士若要旁观也无妨，但请别再出声便可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